德国和英国团体网站分别辟特集纪念历史性普天堡战斗胜利80周年。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登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照片，载文指出，普天堡战斗进行后已过很长时间，那天的枪声当年给了朝鲜民族以复兴的希望，如今唤起朝鲜全体军民开创无限繁荣的未来。英国先军政治研究协会网站载文详细叙述普天堡战斗胜利的意义后强调，朝鲜人民曾经紧密团结在伟大的金日成主席周围，实现了祖国解放的历史事业。如今在尊敬的金正恩元帅的领导下，高举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为一定实现祖国统一而努力奋斗。